第十七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之前，不结盟运动部长级会议15号和16号在委内瑞拉举行。会议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李永火发表了讲话。他说，反对本运动各成员国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的侵略性联合军演，使用武力和威胁行为接连不断，这些都粗暴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各项原则。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大规模美国南朝鲜联合军演，每年经多次在南朝鲜举行。用一句话说，这是帝国主义列强对本运动各成员国的前所未闻的军事威胁和核威慑行为。在美国数十年来从不撤销，反而更加执拗地追求对朝敌视政策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的就是遏制力。在对方是世界最大有核武的情况下，只有核武器才能发挥出遏制效果。我国的核武力不是同不结盟运动的反核立场与防止核扩散立场相互抵触的。我们决定增强核武力是一项正当的自卫措施，其目的在于保卫自己免受美国持久的核威胁。联合国安理会的对朝制裁决议是违背本运动立场的。不结盟运动各成员国都应当对其不公正、不妥当和非道德予以注意。如果今天允许对朝制裁决议，那么明天会有另一项决议被利用于扼杀本运动其他成员国。要让联合国安理会主持公道，就需要安理会内的本运动成员国加强共同行动，这是重要的。他最后表示，朝鲜政府将一如既往为不结盟运动各成员国的共同利益而坚决斗争，并积极协助。